第五十天，事主应虔诚。阿撒夫诗歌。上主，全能者天主，初令传召下土，由太阳的出处直到太阳的落处。天主由美丽绝伦的西雍发出光明，我们的天主来临绝不会默默无声。吞噬的烈火在他面前开道，旋转的风暴在他四周怒号。他呼唤了上乾下坤，要审判自己的人民。你们应给我聚集前进我的人，那你牺牲与我订立盟约的人。诸天要宣示天主的公正，因为他要亲自审判世人。请听我的子民，我要发出言语。以色列，我向你警戒申诉。我是天主，我是你的天主。我并不因你的地限而责备你，因为我面前常有你的全燔祭。我无需从你的家里将牛犊攫取，也无需由你的圈里把山羊捉捕。因为森林里的种种生物全归于我，山林上的千万走兽都属于我。天空中的一切飞鸟我都认识，田野间的所有动物我全知悉。如果我饥饿，我不必向你告诉，因宇宙和其中一切尽属我有。难道我吃牛犊的肉块，或者我喝山羊的鲜血？为此你该向天主奉献感恩祭，又该向至高者偿还你的誓愿。在困厄的时日，你呼号我，我必拯救你，你必光荣我。天主却对恶人说，你怎么胆敢传述我的诫命？你的口怎敢朗诵我的法令？你岂不是恼恨规矩，将我的话置住脑后？你遇见的盗贼便与他同僚，与犯奸淫的人就同流合伙。你的口出言不善，你的舌造谣欺骗，不停地毁谤你的兄弟，常侮辱你母亲的儿子。你既做了这些，我岂能缄口不言？难道你竟以为我真能与你一般？我要责斥你，将一切放在你眼前。忘记天主的人们，你们要彻底觉悟，免得我撕裂你们时没有人来抢救。奉献感恩祭的人，就是给我奉献光荣赞颂。行为正直的人，我要使他想见天主的救恩。